进去。 妈妈，看他灰心似土，美丽又挺，女儿不娶。 嗨，这傻孩子，干咱们这行的，管他有情没情呢，他给银子不就得了吗？哎呦，快随妈妈我去见见去啊！好孩子，去吧去吧。 于是妈妈偷亲带路， 哎，是了。 银花头描两朝银，美丽可心似我。 请问公子，堂上双膝叩 两股兄长。 尊夫人你 功名为了尚未婚哪配， 怎么公子还没成婚配呢？ 是啊，是我三婶儿放心不下，命我每日在外打探三叔的下落。且喜，今儿个在关王庙啊，碰见我三叔了，我呀，赶紧给三婶儿送个信儿去吧。 我在外忙活一天了，看到睡着了。有嘞，拿他开个心。啊， 三子。 单大经过，你不去打探公子下落，你怎么洗刷于我？ 哎呦，我是三婶儿，可了不得了，我三叔啊，他要了饭了。 怎么，公子他了饭了？ 哎呦，可不是吗？ 哎呦， 三婶儿，您先别哭啊。听我跟您说，我三叔啊还在国王庙等着跟您见面呢。 哎呀，大宝儿，看我身体如何是好呢？ 哎呀，这，哎，有嘞，这么办得了。您就说呀，昨晚得一梦，梦见周仓老爷显灵了，叫您呐去国王庙还愿去。他们要是再不让您去呀，嘿，您呐就装病。 装病？ 装病啊！ 哎呀，我未曾装过。 嘿，瞧我的，你瞧着啊，往这一坐，这么一捂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 我会了， 会了就行了。 哎呀，啊，宝儿要先去，如何是好呢？ 哎，那可不行，您跟他们说呀，要去呀，就一定得带我去。 要你先去？ 哎，让我先去。 啊，如此楼下等我。 好嘞。 先进去瞧瞧去啊。 看来， 三柱，啊三，有的，又一个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起耍来了啊？ 三叔，我三婶儿来了。 他未必来吧？ 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 就在门外头呢。 哦， 我给您请去啊。哎，三婶儿，我三叔请您呢。 看来咱俩在那里， 真是烟花几月，谁情假意，谁情假意。 烟花几月，谁情假意，烟花几月，谁情假 意。不是你，哎呀，三叔， 三叔， 叫我 看着哪里 几座买卖都是不错，这两天呢把这个账目给收齐了，没啥事，怪闷得慌的。我说儿娃子啊， 大爷， 想点什么事情让大爷我开开心呢？ 大爷 啊， 前面有个宜春院，宜春院里有个玉堂春，长得别提多好看了，咱们到那儿开开心心。 怎么着，此地有个宜春院，里边有个玉堂春，长得是十分的好看。就是这个主意，去那里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把那个相亲的银子带上，金子带上，金票银票也带上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开路啊。一家一日上，好似孤雁赴寒岭，儿娃子在路往前走。 杨金龙真正的道员呐、啊，在那关王庙多蒙三界神我银亮，只望进京求取功名，不想路过罗峰坡又被强人抢得去了。哎呀哎呀！ 别吧， 我不免三次心愿，再求三界神我银亮。也好进京求取功名，我就是这个旨意，我就是这个旨意呀、啊。来此一事，来此一事难了，待我去过乞丐之身吧。哎，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哎呀，听楼下好似三郎之身，待我下楼看来。 姓好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举起枪，抬头只见一枚扔。 大爷， 你瞧瞧那个楼上坐的大美女，她是谁呀？ 她呀，就是玉堂春呐、 啊。哦，她就是玉堂春呐、啊，我的亲娘祖奶奶呀，长得可是真漂亮啊。 大爷， 啊， 你得给人见个礼儿啊。 我得给她见个礼儿。 见个理儿、 啊、对对对，是得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，给他讲个理儿。我说玉堂春，你老人家在上，我老心在下，我祝你老人家万寿无疆。二娃子， 大爷， 他怎么不理我呀？ 这种女人， 嗯， 就得拿银子拽， 拿银子拽。 哎，对， 拿银子。哼，我就不信拽不下来呀！他，给我，玉堂春，你借银子。是大元宝，请你跟着我跑。 李治理呀，我早已散了，并下播受之于李秀的王相镇士，用手推去窗前月，任凭梅花自知长春绿。 大爷， 你听见了吧？那个玉堂春，她长，她夸我长得漂亮，她说我呀像三国的周瑜。 大爷，她哪说您像三国的周瑜啊？ 像什么？ 说您啊是蠢驴。 嗯，她说我是蠢驴， 她骂您是蠢驴。 不行，我大爷有的是银子，有的是钱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，我要让他属于我一个人。早着老鸨子尖，老鸨子，我要给玉堂春赎身。怎么样，不错吧？ 可不是嘛，那沈艳玲 啊， 她可真给了一斗金子。 哎呦，是吗？ 还有300两银子。 哇，给那么多呢？ 哎呦，我告你呀、啊，那个假的书信呐、啊，我也让人写好了，你快点备车去，备车去 了。 哎呦，姑娘， 哎，车来， 姑娘快来呀、啊！ 写的 啊，仔细看呐、 啊， 仔细的看看啊。 银子，有银子，要银子，有银子，快点走吧，快点去吧啊！ 是妈妈， 哎， 上列拜别礼。 哎呦，孩子，想着回来看妈妈我啊。 Thank you. 了一斗金子，三百两银子，买了个玉堂春，价钱倒是高了一点，但是俺还是心满意足的。我说玉堂春，听说你病了，你的病怎么样了？ 越发的沉重了。 哎呦，你瞧瞧，怎么又沉重了？你瞧瞧，自从你到了我这儿来，就这么一直病着，咱们还没有同房。你瞧瞧，今天这个时间刚刚好，环境刚刚好。就是个灯光稍微亮了一点点啊，不要关系啊，咱们今天晚上就同房吧。 哎呀，李世礼呀， 怎么了？ 我与三郎定下生死之约，你休来缠我。 哎呀，什么三郎四郎的呀，我花了一斗金子三百两银子把你买回来，你要是不跟我同房，我今天晚上必须要跟你同房。 你老弟，我就要捅死你了。 那好，等你病好了， 若命之中藏毒药，害死贱人一命休。 真是的。 哟，我说妹妹呀，你好点了吗？ 越发的沉重了。 哟，姐姐给你下了碗热汤面，趁热吃点啊。 多谢了。 嘿，全都吃点啊。 干什么？ 你听我跟你说啊。那碗热汤面呀，是我给玉堂春做的。你可千万不能吃。你要是想吃的话，会儿我单给你下一碗啊，记住喽，别吃。 我不吃，我不饿。 千万别吃。 知道了。烦。玉堂春，你瞧瞧，大奶奶对你还是很好的，还给你下了一碗热汤面，你呢趁热吃了它，病就好了。你吃吧。 待我用来。 又三郎了，你倒是吃啊，月堂 吞吃不下。 可你吞吃不下呀。我倒是有点饿了。 好，你且用吧。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。这个月堂吞真好，还知道让着我。哎呀，喝凉汤带水的。啊，特别香啊。大奶奶的手艺见长，就是少了点我们山西的老陈醋。这个面呢，我说玉堂春，还是我们山西的刀削面是最好的。我这个肚子怎么有点闹得慌呢？怎么？可能啊，是着了点凉，又喝了点风。不要紧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啊，我说玉堂春呢。等你病好了啊，咱们呢是到外边买上几间大瓦房，然后咱们搬出去住，不跟大奶奶。我这肚子好像有点闹得厉害了，不好了。喝碗热面汤，肚子闹得慌，闹得慌。大娘心肠狠，害我一命见阎王，见阎王。 他气空了。 忙去打官司去。 啊，春姐，快去拿银子打官司。 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管波、张威等演唱的《玉堂春·游苑》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余派虚声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先请听打直上坟。锤 you 想问我几时公平，天也是何为无相，我要记得你 桥鉴别。 Yeah, I was 四郎探母。 李陵碑。 听众朋友，陈志清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 Thank you.